就直接就到那口上了。哎，倒上吧，不一会儿就不出血了。第二天早晨他打开一看，特别惊讶，好了很多，刀口那块渐渐的愈合了。那个后来我在那个电台讲课的时候，我讲了这个例子。哎，有个客户吧，这个他那个丈夫啊就出车祸了，出车祸也是把那个脑瓜皮啊，头皮，就也出了个造一个大口子，完了就到医院嘛，医院说吧，这个口子必须得缝，得把头发剃了，然后呢还得打那个麻药，还得打防止破伤风那个针，然后还得打呢这个消炎针，这一说这么多哈，就他那爱人呐、因为他爱人那听我讲，这个卫生态理论，所以他爱人呢，就拽他，走，咱不疯了，回家，完了那个他丈夫说的，你疯了，这么大口子不疯，你再回家，他说你就信我的吧，走吧，你看他就把他落家去了，就撒上了卫生态制剂，睡一宿觉，第二天好多了，渐渐的愈合。就我说这个道理， 哎，促进这个伤口， 不是说你这是怎么在那胡编乱造啊？ 这不是个案哈， 哎，不是个案，那在北京前也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那小区有个茶馆，那个茶馆那个老板呢是个小女孩，一个小女孩开一个茶馆，就跟客户吧就争执起来了，这客户吧就这人就不是那个那不是正经人，他身上带刀，他照他脸就给一刀，这一刀吧就从额头脸下巴，就这一刀就口子就这么长，哎呀那血就出来了，这个小女孩吧，她给那个我那朋友打电话，她说呀她不想活了，她说她在离家老远的地方，她说她被毁容了啊，她说我要再活就毁容了，活了那有啥意义了，他说我就想死，哎，我死之前呢，他说我告诉你们一声， 哎呦， 你们就别找我了，哎呦，我那朋友一听说，那也是我们一个客户，他说你可千万别寻短见啊，他说你赶紧回来，我有办法，你说那小孩能信吗？他不信呢，不信他就一个劲劝，哎，我这个叫卫生态制剂啊，是有益菌啊，能调你那口子，哎，他就这么说，哎，把那小孩就说活了。说活了，说那我就回去吧。这功夫就晚上就是已经，是十点来钟了，好像大概是。完了，他在家等，你说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一直等到下半夜一点多钟，他才回来。就我们这个客户，他这个人心眼也好，他在家吧，就把这个菌呐、他就给泡上三粒， 早就准备好了。 他就准备好了。等那小女孩回来。他就用纱布就蘸着菌液就把那口子整个就贴上了，贴上他外边呢也给包个保鲜膜，就这一宿，第二天早上一看真的好转了。你说这个要不是我亲耳听到的，还有很多不是我亲眼看到的，你说谁能相信呢？ 就是 哎， 这等于救人一命啊。 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，你就随便哪块碰破了，你就抹上就一会儿都不疼。 这菌粉啊，菌液， 就那菌粉高水高点水，菌液 都可以， 对，那个有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我们三个人，那个服务员也是个小女孩，就是来回那个端菜啥的，我一瞅哈，就那脸上啊，就那个青春痘啊，就是那红疙瘩长一脸，你说那小孩在外边上班长一脸的红疙瘩，那一看你就多难看，那红乎乎的，那就是一种无奈，无助，那我要举个例子，可能就明白了，举个什么例子呢？说厨房那个老做饭有油渍子，油渍，是吧？ 对， 高温水也洗不掉，你高开水也洗不掉，你高凉水也洗不掉，高啥能洗掉？ 洗洁精啊， 洗洁精，搞洗洁精一洗就洗干净了。这个洗洁精啊，它不是说这个豆油的油渍哈能洗净，对豆油有作用，荤油